竟然是一艘又一艘、一艘又一艘的美军的大力士运输机在我头顶飞来飞去。 咁、我知道你的存在。 唔系，咁我就 围绕你嚟飞。 唔系，咁我就谂啊，点解原来奇玉县的山区有美军基地？我真的从来未听过。 朋友嚟噶嘛 ，friend 嚟噶嘛。 但通常啲人即系知嘅，知喺环须河嗰边嘅啫。啊，原来奇玉县都有个神秘的、美军基地。咁仲要系 咁都俾你发觉到， 仲不断去飞向。海边嗰个地方，咁我仲喺度同个朋友讲，喂，会唔会系啊？ 其实你军开始啲啦， 美军开始派军舰咧，会唔会咧？系啦，咁样啦。 你知道咁多嘢？ 唔系啊，我唔想睇噶、我 佢特登飞俾你睇。 我出火车站就板咁飞，由朝头早飞到夜晚，黄昏仲飞紧。 咁有冇见到啲不明来历嘅嘢咧？ 咁啊，如果夜晚咧喺嗰个地区咧，我谂如果唔知嘅人咧，真系以为不明来历嘅，因为咧嗰啲大力士运输机喺黄昏嗰时嗰反光咧、真系好似一个 UFO 嘅，即系。差唔多我见到五架 光体嚟， 光体有 V 光体，有直光体， 系咪啊？ 即但系因为我哋知道系大力士运输机嘅反光，所以我哋就觉得系 即系你哋成班研究专家知道咗系。 唔系，我哋去玩啫，我哋去旅行系啦。 咁关呢个美国中国神舟五 号，我就系觉得哇，即系啲基地啊、导弹啊，全部都有，都下面都系种花啊。 我以为你话头先咪就系讲呢个神舟五号，你记得咁我好啊好啊。 唔系话唔系你话讲嘅咩？ 有啲咩秘密？ 你话要讲 啲咩阴谋啊？好啦，咁我 讲。 总之我觉得，因为佢个图咧好夸张啊，即系点搞错？即系喂条胶打啫。嗱，我哋而家肥你咧，你接唔到啊？而家大你一嘢先，而家你接唔到噶。 但系我谂，我谂我哋吓。中国是不会无端整个导弹的。 不 是啦。但是我想讲这个 DNA 之前，因为回到来我几个钟头之前回来啦。咁回到来其实呢好多东西收到 information。咁呢咁回到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跟我谈过，喂 这个人你叫什么名 字呢？当然不要讲啦。咁呢就是现在九点几啦，就是大概九个钟头之前呢，美国那边呢就又有一个即是叫 David Morton 的人呢，他都是研究，即除了很多写书讲Bible Cook 嗰啲人之外咧，其實 David Morton 都係其中一個研究 Bible Cook 噶啦嚇。咁佢就無端端九個鐘頭之前咧，就喺美國嗰邊電台咧，就講咗啲佢而家再重新又排列過一啲嘅即聖經文碼啦嚇。咁佢就排咗啲嘢出嚟咧，就喺嗰邊九個鐘頭之前咧就講咗。 有冇講到最近啲大地震嗰啲咁嘅嘢？ 冇錯啦，就係關於地震嘅。 真 係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既然我九個鐘頭之前嘅嘢，我哋冇理由香港唔即刻講咗佢嘅，係咪先？咁佢就話咩咧？佢而家即係當然佢即係你信佢又得，唔信佢又得啦。即係佢而家嘅排列方式，再排到一啲嘅事情出嚟咧，就話咧喺2006年咧，即係三年後啦。咁喺洛杉磯嘅東邊有個海灘嘅位置咧。咁就會發生一個七級以上嘅大地震。 嗱、嗰時佢都話好耐之前，美國嗰啲已經講咗， 都講啊嘛， 係啊，話成個加州會慢慢 裂開， 裂開變咗第二個夏威夷啊嘛。 但係佢就話咧，呢個唔係最勁。佢話如果照巴布曲咁砌咧，佢話砌過一個係2010年嘅，咁就話咧喺 Santa Monica， 即係 Santa Monica 就真係好近市中心噶啦。就會有一個差唔多係講緊毀滅性嘅大地震，即係呢個係聖經 八九級嗰啲㗎啦， 係啦，八九級㗎啦，咁樣係2010年嘅。咁當然啦，咁嗰邊啲主持都會問啦，喂，咁有冇啲近啲嘅事情？因為巴布會提到咧咁樣，咁佢有啲近啲嘅事情提到嘅。佢話咧，如果照佢嘅排列方式睇到個巴布曲咧，就係話咧，今年嘅年底12月咧，而家嘅現任部署咧就會俾人行食。 哦、如果咁到时我哋听到新闻有啲咁嘅人企图或者尝试都几准喎。 同埋嗰个巴布曲里面就讲到明系唔系讲緊又系即系同上次讲一样啦，即系唔关佢死定唔死嘅事嘅、即系总之有人行食。 系啦，有人想啦， 系啦，冇错啦， 整佢啦， 布殊咁样。咁当然唔知真定假啦，咁但系咧仲有一样嘢，佢话2005年呢就喺西雅图嗰边附近有个碎火山咧，就会爆发啦， 就苏醒啦， 系啦。咁呢个就系、呢几个都系喺讲紧佢今日九个钟头之前 啱啱 break 到嘅， 啱啱， 直情系仲热嘅张纸 嘅，系啦， 新鲜滚嘅嘢， 同埋 三个最新嘅预言， 系啦。即系当然啦，我哋 其实咁咁好儿戏。其实你攞本 Bible Code 之后，你求其圈几个字，你都可能发现到嘢，系咪咧？ 嗱，所以就系唔同嘅学者咧，有唔同嘅理论系啊。因为有啲数学专家就反驳嘅，有啲数学专家就话其实咧所有嘅巴布曲咧，佢觉得根本就系用即系可能系预测嗰个人有个心态去揾到嗰件事，所以揾到。咁、但系当然咧，即系有啲信嘅就话，其实如果真系嘅话，其实可能始终圣经里边可能隐藏一啲嘅密码啦，咁样。咁呢个就唔同嘅谂法，有唔同嘅讲法咯。 咁嗱，即系前几日报纸亦都讲咗啦。嗱，教宗咧而家个身体情况咧就非常之差，就比外界觉得咧就更差嘅。 系。 咁呢个如果佢真係万一 係 有啲咩不测嘅话， 我都驚，我都驚， 係咪即係咪真係大家要睇住下一个 教宗， 嗰个教宗系叫咩名咧？ 同埋要留意下一个教宗会系乜嘢种嘅人。 嗱，而家真系有一个候选人系黑人嚟嘅。 系嚟嗱，因为咁嘅，而家有三个方案啦，即系例如，即系唔系方案咧，即系预言啦吓、嗯，即系小道预言就会觉得，讲紧下一个教宗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即系花地玛预言嘅后果，嗯、就系可能就系其中一个可能系即系敌基督嘅人物啦、 嗯， 有可能是一个黑人啦，有可能是一个美国籍的红衣主教升上去啦。 而家几个都有机 会，系啊，几个都有机会啊，系啊，真系几个都有机会。咁但系只要其中一个机会入咗咧，其实讲真，成件事就已经向紧一个所谓 灭亡啦， 灭亡即系末日论嘅一个 中咗啦，即系 焗咗入个角落头啦， 系啦系啦。如果中嘅 话，冇错。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几牌要留意就系，例如教宗会唔会死亡啦？ 咁同埋下一任嗰个教宗系叫咩名先至系认晒咧？ 嗰阵时我记得佢 叫做 爱尔兰嗰边有个圣人，佢预言嗰次咧就讲叫 Peter Paul 嘅，如果冇记错吓、 嗯嗯嗯。保罗啊嘛， 系啦， 保罗六世 啊嘛。我不如再 check 俾你 confirm 呢个。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嗱，佢你讲起梵蒂冈啦，我冇话讲噶吓，讲啲梵蒂冈，我下礼拜讲啲梵蒂冈嘅嘢，今日唔讲， 今日唔好讲， 今日唔讲，下礼拜要讲啲梵蒂冈 啦，系你再系咁样， 系咁讲就一粒讲到十点都讲唔完啦、 啊， 因为梵蒂冈其实我谂佢哋已经好多嘢系安排咗啦，同、 嗯、 埋我谂好多佢哋心收得埋嘅秘密啦，我谂。相信会比一啲政府仲更加犀利 吓，因为呢真系好夸张，因为呢个系涉及到即系全个世界几多亿嘅呢个天主教徒， 冇错， 好夸张啊！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响带嗰度咧，就系好劲。头先话计数咧，原来美国啲科学家，你睇咗个 band 带啦， 你讲边 band 带？ 一开始个 band video 租个 band 带咧，一开始佢就讲噶啦嘛。佢哋有条 formula， 又话唔讲又 都话都唔讲噶啦，你又硬系要问头先，话都唔讲啦， 系啦，话咗唔讲噶嘛。 咁但系佢咧就话计呢条数咧，有个 formula 系计呢个宇宙究竟有几多地方系可以有生物，话呢个好夸张啊， 系冇错， 同埋即系计到， 同埋系文明嘅生物， 系文明嘅生物，仲要系计到，佢系讲 civilization， 即系我哋人类就是一个 civilization， 一个文明啦。佢哋系讲紧文明啊，有几多个文明系数以亿计嘅， 唔系所以 系一个。无限嘅宇宙咧，佢哋真系用嗰啲我唔知咩宇宙论啊，总之佢哋有 x square 加 two 二 x 嗰啲咧，全部 over 唔知乘以 pi 嗰啲。 我谂而家，我谂嚟紧呢几年啲宇宙论已经开始重新执位噶啦，即系例如我啱啱喺日本机场买咗本，佢哋系啊唔知系咪 USA News 咧，佢出一本特刊啊嘛， 嗯、 即系我唔知系咪今日礼拜出嘅，应该系真嘅。佢哋已经有啲嘅美国专家咧，因为又系好多嘢要论嘅，咁佢其中一 part 就讲到咧，嗰、那个宇宙咧好似个漏斗咁样嘅，咁、 啊、 有一 part 咧就跌咗落嚟嗰 part 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咧嗰 part 咧已经系。即系第二个宇宙啦、嗯，即系其实好多好多重宇宙，其实我哋根本就系一个， 佢话同埋宇宙 一个好渺小， 宇宙与宇宙之间 travel 要去 wormhole 即系黑洞圈入去嗱，即系好劲啊！即系如果真系中意 UFO 嘅朋友，或者真系好有心研究，或者好想证实自己俾自己啲疑惑嘅话，即系听啲专家讲嘢咧，呢、這个真系你真系。不能错过吓，讲完啦。 不过系冇 UFO 睇 嘅，系冇 UFO 睇，再重新咁、有啲少少片段嗰啲嘅，就冇新嘢。 系人，系新嘢嘅咯，主要系人物， 其实都有少少新嘢嘅。不过你就唔好即系咁衰。好啦，咁啊嗱，呢即系今日咧，即系就嚟讲咁多，都系啲末日嘅嘢啦。咁啊，今日咧就唔再讲啲末日嘅嘢啦。咁啊，阵间咧喺呢一首歌之后咧，佢就会讲讲呢个究竟嗰只手指嘅 DNA 排列咧，究竟系咩嚟噶啦？啲手指甲系咩嚟噶啦？咁啊，今日咧拣咗四只歌咧，都即系我都觉得几好听啦。呢只系第一首。 歌名叫做 Truly Madly Deeply。 哇，不明来历 About Budget Special。 Sam Woods himself has officially admitted that flying saucers exist. No problem.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Hutchville. 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 究竟呢一只手指甲系 喺手指端 系啦，手指端系类似咩样嘅咧？ 哦，你想睇样？ 梗系啦， 咁嘅样， 阿成都即刻啦，成盏俾你睇下喂。 一个是有少似一啲，如果你上次讲我讲即係如果有睇呢个京兆嗰套戏呢，嗰隻类似嗰种即係嗰种手嗰隻 外形 嗰手嘅甲啦、我唔知点形容啦，係你形容。 我觉得好似一隻蜗牛挖咗嗰个肉出嚟，就冇咗个蜗牛壳咁样嘅。 但长形嘅。 长形嘅。 嗯， 係啦。沾住嗰啲質地呀。即系个样啊！即系你唔好理佢硬，即系望落去咧，你望落去佢系似一个蜗牛挖咗出嚟，就冇壳咁样， 唔系冇肉，冇肉， 冇咗壳。 你觉得冇咗壳？ 正肉，正肉。 哦，你觉得系正肉？ 正肉。 啊，我觉得似壳喎。我自己 搞错系咪？蜗牛壳咁嘅咩？ 冇。OK， 你知你知话 咩蜗牛壳？ 似肉啊！ 你咩蜗牛嚟嘅？ 我觉得似壳。 纳斯卡蜗牛嚟嗰啲啊？ 唔系，继续讲，继续讲，继续。 啊，咪就系咁样。 唔系，即系咧，我谂咧，我其实嗰日讲完呢，上个礼拜六呢，咁我都当晚已经收到几个 email， 咁我冇时间复啊，我迟啲再复啦。咁有一个呢就係话佢。 咁你个人都应该重新估 计。我係好难复 email 嘅。咁、 我。咁或者你连句都讲埋就代表其实你係诚实不过就个格唔好啦。 唔关事嘅。因为呢嗰、那个情况就係有啲朋友呢佢係读緊呢啲遺傳工程學嘅。有啲呢就话佢自己都系喺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喺 Hong Kong U 嗰边又读。DNA 分析嘅咁样，咁亦都有另外一个朋友咧，就话佢原来佢都收到，咁即系佢系以前啲 佢收到呢、這个 系，因为佢系 UFO 级嗰边啊，咁咧佢哋就佢话 send 咗俾一个， 即系 UFO 级嗰啲好秘密嘅，自己 关事唔关事，我不作讨论吓佢啲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

咁因为佢唔想我讲名，咁咧佢就同我讲咧， 你从来都冇噶，你唔使话佢唔俾你讲，你从来都唔会讲嘅。佢叫咩名啫？ 我会讲嘅，有时吓，你听我讲埋先。咁佢就同我讲，其实咧喺几年前咧，欧洲同埋美国咧，下咗成队 team 系科学家，系秘密地嘅，即系完全冇 announce 过嘅，系嚟到呢个山区，系将所有嘅植物同埋动物样本系抽咗落去佢嘅 DNA base 咧，佢哋就话即系佢哋其实相信咩咧？就系相信我想讲嗰样嘢，政府有个逃难计划，点解我会信咧？就是、因为他们告诉他们，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将所有的、地球上的最基本最原始的种 子 收了， 因为他们自己种 的话 就是 keep 住好像罗亚方针， 是的 exactly， 因为如果地球要毁灭的时候那一 set gene 的 base 就是 keep 一个云海、啊、keep 一个不 会 keep 个人而已，人种而已、啊、尤其是 八种人就是高加索的种嘛、啊、那就全部东西 keep 完就是走的话就带太空船就走的、嗯、所以我说现在他当然他没可能收集所有的 gene， 即系呢个系佢真正背后嘅目的啦， 真正正、嗯、真正背后目的啦吓。咁、嗯、但系而家对比落去咧，嗰、那个 gene base 里边咧，就发现咧差唔多可以肯定地咧，就觉得嗰个排列出嚟嘅基因排列咧，就冇一样嘢系属于佢哋而家 gene 嗰个基因库里边揾到嘅，冇、 嗯， 即系揾唔到呢个基因排列。咁、嗯、但系咧感觉上咧，佢哋话因为有啲始终有啲会相似噶嘛，佢、 嗯、 觉得相似嘅咧就系、是、有一间实验室就话相似咧，佢哋觉得系似老鼠。但就唔系 指甲， 唔系佢个 DNA 吓，个 DNA 似老鼠，但就唔系老鼠。但佢话讲到明唔系老鼠，但系似老鼠啫、 嗯。 第二间咧做一个比较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其实咧佢哋就相信咧，唔敢讲系老鼠。佢话应该系一种咧，系到而家 爬虫嘅， 唔系到而家都冇任何科学家可以知道一个 unknown 嘅哺乳类动物。 嗯， 佢话但系唔知系咩嚟嘅。咁但當然呢亦都有一個研究組啦，即係因為佢哋發咗唔同嘅組織啦去研究啦，咁就同你開頭第一個望講嘅感覺啦，就係佢哋咁講，佢就話呢佢哋、反而覺得成個嘅所謂嘅手指甲啦同埋個 DNA 嘅排列呢，佢哋覺得呢呢、這個但係佢哋唔係科學證據嚟㗎，就似一隻乾咗嘅蝸牛。 嗯、 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呢隻乾咗係一隻乾咗嘅蝸牛咧，咁佢應該一 check 嘅話就 check 到係一隻蝸牛嘅 DNA 啦、 嗯。 但係佢又做唔到呢樣嘢， 佢會唔會係冇呢一種蝸牛嘅 DNA 資料咧？ 亦都 有數以千種嘅， 亦都有咁嘅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咧，咁佢就即係如果真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牽涉到一個生物學啦，即係話生物專家就應該去加州佢哋屋企附近嘅山區咧去 揾，係 啦，有冇呢種冇被發現過嘅蝸牛？ 嗯、 但係又冇喎。即系成件事咧，如果系用呢个蜗牛论去解释咧，咁但系又好似喺现实上、科学上又未必完全100%可以证实到。咁、于是乎，而家个结论就系咧，佢肯定嘅就话呢一嚿嘢而家分析出嚟咧，系完全有别于所有地球嘅基因库里面嘅嘢。There's a battle ahead. Many battles are lost.